林香的尤格里下四度细，你说那味道刚刚好，热量能降低爱情的过敏反应，分解你幻想的情节，快速冰冻自作聪明啊，冷藏你的猜忌不完啊，看透了我的全部就能醒来吗，快点试探我的语言啊，请别理会简讯的笑话，温度计测不出我在为你发笑，可到达、哦哦、你是我的爱情，有根红着脸撒娇，浓缩了气氛沸腾我的心跳，喝、哦、下、哦、我的爱情，有根勇气的味道，不需通关直接可到达，浓缩了气氛沸腾我的心跳， 来自这是林俊杰爱情 Yogurt， 还是当时这个海蝶唱片的年代的他，也是呢在创下了特别好的成绩哈，编号89757专辑之后的第四张大碟回归到了曹操，里面的一首小清新小甜蜜，把爱情比喻成了一个酸酸乳酸酸甜甜的优格， 我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 你有多爱音乐， 我就是爱唱歌，呼吸打着节拍， 这不能错过下午的 Listen to One， 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 浪潮 要快乐就快乐，做什么都认真， 浪潮 Listen to One、yeah. Come on， 不要在意我是谁， 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I'm feeling 浪潮。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嵩，感谢 Listen to One 带领大家用耐心、用真心聆听我创作中的每一个细节，去掉浮躁聆听习惯，好音乐不盲选，我爱大家。 浪潮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到了北京时间的16:11，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每个工作日下午4:00-5:00为大家放送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你的 DJ Mai。我们呢，也是在这个周期啊，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在浪潮 Listen to One 里面的好歌，要为大家倾力倾心来推荐。看到了很多同学留言，也呢在积极的推荐一下属于自己心中的真心荣誉音乐人，真心的创作好歌。我们就是希望呢，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目，让真正的有品质的好音乐，以及呢真心在把这个做音乐呀、唱歌放在一个特别神圣的位置上的这一群音乐人们呢、歌手们呢，有更多的展示自己的机会啊，把更好的作品让更多的人来听到。在这个周期里面，我们呢也是通过了我们浪潮 Listen to One 集合的上百名的华语乐坛的优秀作词、作曲、编曲、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们为大家严选出的真心创作好音乐，有一些优质好歌就在这里。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名字非常普通啊，因为呢它就叫做普通。这首歌曲呢，演唱者叫做唐汉霄啊，也是呢通过这样的一首歌唱出呢代表一部分的年轻人的心声啊。即使呢你在生活里面非常的普通啊，扎在人群当中，扎在我们浪潮里啊，可能看不见你，但是呢你会拥有一次一直在拼搏赢一次的机会，想要被更多的人看到和认可。 也曾觉得我很普通， 就算你真的很普通。 世界上那么多的人啊，平庸似乎不可怕，是谁打消了不切实的梦。 浪潮 Listen to One。 如此想象自己淹没人海中，偶尔会觉得自己也与众不同，成为谁口中的那个谁，可能还碌碌无为，即便你说我在痴人说梦。如果我注定普通，也要仰望那片星空，哪怕你说没有用，做一场梦 片天空。青春如烟，仅此一场放肆冲动，我会将什么故事写在过去，散在风中，即便此刻两手空空，即便隐隐作痛，要记得时而抬起头仰望星空。我可以在那狂风暴雨之后等待彩虹，哪怕是一场阵痛，一声叹息，一句嘲弄，再闯入茫茫人海中，做着平凡的梦，也闪耀自己的光辉，不为所动，名为普通。 如果注定普通，也要努力地仰望那片星空，哪怕你曾说过没有用，做一场梦，铺一场空。我相信每个人都不是那么的普通，你要知道，你要记住，你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你，唯一的你。北京时间16:20，我很好，我在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里，你呢？欢迎光临浪潮 Listen to One。 们的一朵浪花在我们的超级话题 Listen 21里面的说，今日白露，疫情不宜雨，今日宜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宜收集快乐。 浪潮 Listen to One。 来来来，到了这个时刻，你还在电台的一端想些什么？快来浪潮里集合，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欢迎笑笑爱天天。 穿着普通的鞋，很普通的走在这普通的街，掏出普通的耳机，找点普通的感觉，来一首我最爱的普通音乐。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旁边普通的路人在普通的桥，我普通的灵魂在普通的出窍，在普通的动词打字之中普通。在这普通的一天，我穿着普通的鞋，很普通的走在这普通的街，掏出普通的耳机，找点普通的感觉，来一首我最爱的普通音乐。踩着普通的鼓点，世界随着我旋转，这让我不懂得开启单曲循环，跟着普通的节奏，身体普通的抖动，这普通的一切都变得不同。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旁边普通的路人在普通的桥，我普通的灵魂在普通的出窍，在普通的动词打字之中普通燃烧。心在不同不同的跳，有不同的热情在不同的尖叫，在不同的动词打字之中创伤与笑。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感谢 Listen to one 带领大家用耐心、用真心聆听我们歌声中的每一个细节，去掉浮躁聆听习惯，好音乐不盲选。爱你们，谢谢大家。 浪潮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欢迎大家继续将频率锁定在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在每个工作日下午四点钟准时跟各位现场直播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我们呢也同样会在下一个时段为大家来播放在这个周期为大家推荐的我们的音乐好音乐的合集哈。那同时呢邀请大家来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以及呢在新浪微博的话题 Listen 21进行话题24小时不间断的留言和互动。

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 欢迎回来，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第二时段，我是麦麦麦同学。接下来在这个时段的开场，给你我们 Listen to One 的首位真心荣誉音乐人许嵩，23岁的许嵩，来自2009年的声音。 天空好像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多盆水往下淋。是不那么开心，我愿意将格罗米借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想给你快乐，为你解冻冰河，为你做一只扑火的飞蛾，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为你辗转反侧，为你放弃世界又何不可，沙漠丘陵里带一点温热，有换季的颜色。 在做电台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编排为大家呈现出的不同的效果和感觉呢，就是把不同年代的歌曲以及呢那个年代的他和这个年代的他在节目当中去呈现，让你呢有一种跨时代的跨越时间的感触。我们听到了来自许嵩最早的作品啊，最早的创作《有何不可》这首歌呢，当年呢就很多很多的朋友喜欢，然后近些年呢又再度的几次的翻红啊，所以说这个真心创作啊，那个时候的许嵩和现在也是完全不一样了，无论呢是从自己的心境啊，还是在创作笔触上哈，都是有了很多的不同的改变升级啊。那个时候的歌曲听起来似乎就是有那么一点点所谓的孩子气，但是大家喜欢的不就是那个时候的孩子气吗？说到孩子气， 这首歌的名字就被我引出来了，叫做《孩子气》。 那回忆早已经忘记，太美丽我不敢想起，曾放弃全部的努力，也用力的哭泣，我眼里只对你在意，想呼吸不能没氧气，只可惜爱情的意义像游戏被取缔。黎明般夜里冬与夕的距离，我找不到你，我怕我会等不到雨滴，是我害自己，是我想忘记，没关系不可惜，是我离开你，是我失去你，你的世界太拥挤，是我害自己，是我太爱你，这关系带着你，闭起眼睛全都是你，这是唯一，请你相信。 那回忆早已经忘记，太美丽我不敢想起，曾放弃全部的努力，也用力的哭泣，我眼里只对你在意，想呼吸不能没氧气，只可惜爱情的意义像游戏被取缔。 这首《孩子气》来自于在今年6月1日发行，那演唱者呢叫做邓典，他的创作呢就是来自于我们 Listen to One 的 To One Band FIR 的阿庆老师所来做的创作哈。我第一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瞬间哈上头了。歌曲以钢琴作为开头，犹如回忆往事一般，缓缓地把我们的情绪带入，随着情绪的变化，加入慢慢铺陈进来的古典电子乐，让听感上呢更加有饱满的感觉，更有力度。而且邓典这位同学呢所演唱这个唱商很高哈，感染力的声音轻而易举的可以感受到歌曲传达的气息。这也是我们在 Listen to One 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周期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在这个周期我们集合了上百名的华语优秀作词作曲编曲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们为你严选出的真心创作好音乐，有些优质好歌你真心不能错过。 天啊地北，太多专家如可在狂风的浪的夜孤独。 Oh go go go， 不决定会发生什么，会爱上的或沉默，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走，走。 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 我无法适应。 Listen to wise. Long Chao, listen to wise. 歌城的旋律线条，叙事化的乐曲铺陈，记忆点强烈的 hook， 理论熟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迹青春， 来自浪潮 Listen to One， 在这个周期为大家推荐的向复古致敬的李荣浩《纵横四海》。看到了正在新浪微博留言的这位我们的派大同学，是新来的同学是吧，说世上美好的东西不太多，立秋傍晚海面吹来的风和二十几岁笑起来要命的你。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这首《风吹麦浪》，很多同学说如此之应景啊，没听够，那就在明天下午4点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吧。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下午4点，打开你最最钟爱的 FM97.4，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麦麦，我在浪潮里等你，明天见喽 ，Say goodbye to you guys。 浪潮 Listen to One。 She got me going psycho, she got me going down, down, down, got me living on a tightrope, she got me going down.Going down, down, down. Oh no, you